前再次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来预备我们的心。主啊，你的灵来帮助我们，将主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来仔细思想这段熟悉的经文的时候，主你打开我们属灵的心窍，柔软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眼睛能够看见主你自己的心意，也明白主在这里所吩咐要我们领受的信息。奉耶稣名求，阿们。受难周即将到来，许多人用不同的方式来预备过受难节。在天主教里面，会有受难周的时候有特殊的禁食，来思想神耶稣基督的爱。有一些很重礼仪的一些宗派里面，也会有一些特殊的方式来纪念主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死。我想也是一个非常合宜的时间，我们来思想一段耶稣即将进入受难，看见一个非常大家很熟悉这段故事里面，来思想要预备耶稣受难，预备耶稣安葬的一段经文。也在这样的时间里面，非常熟悉的经文里面，我们心开启给神，让圣灵借着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有没有哪些地方我们需要被他提醒的，特别在我们与主的情感上，求主来帮助我们。耶稣在伯大尼受膏抹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在四个福音书里面都提到，但是在马太福音26章、马可14章和约翰12章今天读的经文这里是指同一个事件。但是路加7章以前林牧师在我们中间讲的也是一个受膏抹，但是不是指同一个事件，那是一个有罪的妇人在那里擦耶稣的脚，所以路加7章里面是不是同一个事件。所以我们在今天来思想约翰福音12章1-11节这里，耶稣在伯大尼受膏抹这个事件，对我们的灵性的生命，对我们与主的情感上有没有哪些提醒。我想到特别是我们华人教会在敬拜中间，在我们灵性观里面，我们都比较拘谨，比较保守，特别是弟兄，我们不太敢在主面前敬拜他的时候表达我们的情感。但是我很感谢神，我今天看见有人弟兄在想到思念主十字架，在祷告或者在敬拜的时候有人流眼泪，这是我们情感被更新的一个机会，也是一个开始。我们华人教会一般连举手都很害怕，就看见边上有没有人看我。那在主面前倾心的流出眼泪，思念十架的爱，这是一件非常好的表达。姐妹就感谢主，姐妹就表达对主的爱比较大胆一点，比较我相信主也很喜悦。那弟兄可能放在心里，但是我们今天来思想这段经文，看看我们应该跟主的亲情上、情感上，我们怎么来表达。这是一个受难，耶稣在过逾越节前6天，耶稣即将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即将要为我们的罪受死的时候，他来到伯大尼，特别解释这地方是拿撒路在这里从死里复活的地方，所以可以想象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很多人要怎么样来朝圣的地方。请问我们如果在 Highland Park 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请问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地方？哎，很多人来看，特别看那个死里复活还没死的人，还在那里的拿撒路人。但是我们不知道圣经为什么之后没有提很多拿撒路，其实圣经里面之后就很少提到他，在这时候拿撒路又出现了。我想我们借着这短短这个记录福音书里面记录来思想几个人物，来看看里面在这短故事里面出现很多人物，每个人物他跟主的关系，然后我们来欢迎你对号入座，来看看哪一个可能很像你自己。我们来看，先看第一个，再下一张。西门，这地方虽然没有提门，在马可福音14章里面提到那个长大麻风的西门， 解经家们相信这个人长大麻风被耶稣医治好，所以他心里感谢耶稣。所以在马可福音14章里面提到说，这个人接待耶稣到他家里来，然后在那里他开放他的家来接待耶稣。虽然这些背景是我们带着猜测，但是这个人起码是一个开放家来接待耶稣的人。我们再看马大，这个马大到哪里都是干活的。马大，你看他是，我们来看这经上怎么讲马大。他说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拿撒路也在那里与耶稣坐席的人中间。马大伺候，大家还记得在11章前面一章，马大忙到一个地步都开始责怪他的妹妹不干活。所以马大都是一个很忙碌的一个人。我给大家讲过，我在中国大陆讲到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很大声说，今天谁做马大？哎呀，我就想什么今天谁做马大什么意思。那好在我在小时候好像类似听过这样的话，那我就明白过，小时候听不太懂，谁做马大今天意思就是说谁在厨房服侍。所以他们的厨房没有弟兄，因为马大是女的。所以我们有国内来的还是家庭教会来的特别清楚，谁做马大就是说今天谁服侍，特别是午餐做菜的那些姐妹们都称为马大，所以那天都叫做马大。马大就是一个侍奉做事的一个形象，但是在这地方耶稣被膏抹这地方，他没有负面的形象，他就是伺候主，伺候这些跟一起预备筵席的人来伺候主。十一章里面其实大家误解，很多人以为说侍奉宁愿侍奉宁愿听到，坐像玛利亚一样坐在耶稣脚前也不要侍奉，这个是极大的误会，也是对马大极大的误解。马大在11章里面受批评，不是因为他服侍主，是因为他心里烦躁，忙碌以后烦躁，然后在那里叫耶稣吩咐我的妹妹过来帮忙，他不干活，是那个东西受批评，不是因为他服侍。所以马大还是很好的，他服侍主。好，再看拉撒路，拉撒路在这里一句话都没讲，我们很指望这个人讲几句话，但是这个人坐在耶稣跟耶稣同席坐在那里，我在思想这个人是无声的在见证基督。这个人话不多，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话多，但是他在这里没有记录他讲什么，他坐在耶稣边上不说话。但是你看很多人来，我们知道后面很多人来干嘛，不只是来看耶稣了，他还看拉撒路了，还有一伙人对拉撒路也很有兴趣，还有哪一伙人？那些祭司长，他不但要除掉耶稣，他也要把这个活见证也给他除掉。他坐在那里不说话，就很让他难受，因为他显然就代表一个神迹。所以你看拉撒路不说话在这里，但是有人有兴趣看他，有人有兴趣除掉他。所以这个拉撒路真是非常奇妙。拉撒路代表一种无声见证的生命，可能话不多，不一定会讲到教导教主日学或者小组，他话可能不多，不是做话语出口的，但是他的生命是有死里复活生命的印记。这样的人也可以见证主，应该说更好的见证主。再看另外一个，玛利亚，玛利亚是我们这里除了主耶稣以外是我们的中心的人物，也是耶稣所称许的，他来膏抹耶稣，来预备耶稣安葬。所以我们一会儿还会继续思想我们从这位玛利亚身上要学习什么。犹大，这个犹大在其他刚才在提到在马太26章跟马可14章里面都提到，其他的门徒其实还有人不高兴，他心生不悦，认为就是枉费。不但是犹大，还有其他的门徒啊，他认为，你看这里经上怎么讲，他说一个门徒就是那要卖耶稣的家里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约翰在这里的评论是，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那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贪取其中所存的。这个犹大， 他说出来的话很好听，哎呀，我们可以卖30两银子，这是很贵的一笔钱，可以有一年的收入啊。今天平均收入我没去查过，美国假如说是3万块或者4万美金的话，就是相当于3-4万美金，用今天的标准，把一个香膏打破，膏在耶稣身上，这太浪费了吧。但是耶稣知道人心，后来记下福音书的这位约翰也知道这件事情不是真的。犹大非常可怕的是，他说出来的跟实际的不一样。犹大看见这个很贵重，其实约翰写这书信的时候也写到，这是极贵，这极贵的真纳达香膏。纳达香膏是印度桑区生产出来非常名贵的一个香料，稀有的名贵的。在英文里面，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都翻译成 very expensive， 非常非常昂贵的。的确是一个香膏值一个人，我不知道姐妹买香膏有没有买一年的薪水的香膏，有没有这么贵的？你有的话不要举手。我见过一个弟兄穿一双皮鞋1000多块钱，1000多美金哦。但是我难过的是，他到处告诉人这双鞋是1000多美金。他还穿1000多美金不说话，像拉斯路一样也好了，不讲话。但他到处还，我们一起去一个地方，辛苦的服侍在很破烂的地方，他还告诉别人：“哎呦，我的鞋脏了，我的鞋1000多块钱美金。”哎呀，我那天好难过。你在这里，哎呀，看灾的时候，你还要讲这个，你的鞋很贵干什么？但是这地方讲很贵是很好的，因为这是极贵的一个奉献。犹大当然看得出来，这个人很有经济的眼光，这很贵的。但是他不是真心，连为穷人都不是真心，更不了解。犹大这个人我觉得非常可惜，与耶稣失之交臂，不是失之交臂，在这一起他是有眼无珠。他跟耶稣同在3年多的时间，耶稣还把钱囊给他管，这么信任他。但是这位犹大其实只看见耶稣是个义人，耶稣被害以后他也有份，他后悔了，他出卖了个义人，所以他非常可惜。我经常讲，我跟师母说，天堂里面有两个人是最后悔的，你知道哪两个人吗？我猜的哈，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认为有两个人很后悔的，其中有一个就是犹大。他跟耶稣3年多看了那么多神迹，耶稣讲论他都听过的，但是这个犹大只认识耶稣是个义人。另外一个就是十字架边上的强盗，另外一个人悔改了，他不悔改，哎呀，死的时候都钉在一起了，就差一点了。到天堂的时候，我想这两个人非常后悔。我盼望啊，我们中间很多人听了福音很久的，不要后悔将来。再看主耶稣也在这里面中心的人物，他跟玛利亚都是我们这里的中心的人物。主耶稣他成名高摩的生意，他勉励我们要纪念他。耶稣这地方7节里面说，对犹大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这地方显然不是不关心穷人，如果你读特别是路加福音里面，特别的心肠是对着那些穷苦的人，福音特别传给穷人的。在那个时代里面，多半富人都是压榨穷人，在那个时代里面，那个富人不是说富人都是义人，但是富人都是一些受压迫的、受剥削的，所以耶稣的心肠常常是向着他们。而且耶稣比喻里面很多看见那些对小子里面的一位，你要服侍他就是服侍我，都是用那些你服侍一个软弱的又小的贫困的，就是服侍到主。耶稣一直跟他们 identify， 跟他们认同的。我很喜欢莫特曼这个人，因为不是说他的神学非常准确，因为他特别提到说十字架代表着基督与贫困人的认同。当然他讲的不够全面，十字架更是我们的救赎，但是他也看到十字架里面跟贫困的人、跟边缘的人、 跟世界上那些不可触摸的人认同的。所以耶稣显然不是不要救穷人，但是耶稣这地方要借着这个玛利亚的奉献，他要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属灵的教导。你们常有他，常有穷人可以服侍，但不常有耶稣，意思就是说他即将要离开世界了。再继续看其他人物，群众，这里群众有好多人来看，好些人不但来看耶稣，他也看拉撒路。这类人很奇怪哈，这些人不是很奇怪，就是很有趣，他跟今天很多人一样的。我听说有人去看 Billy Graham， 去听 Billy Graham 布道的时候， Billy Graham 是格里汉牧师，是被神重用的美国的牧师布道家。他说很多人去布道的时候去看看他，特别他以前在洛杉矶的时候布道的时候很年轻，他也是个帅哥啊，他很帅的，很高，而且非常有口才，所以有人去看，不但去听耶稣的道理，也去看看 Billy Graham 长什么样子。我们知道 Billy Graham 神给他非常深的一个感动，就是他不跟除了家人以外其他的女人单独在一个房间。我在想这个人很谦卑哦，其中有个原因，他长得很帅，名望很大，他出没他出入都是跟那些各国的政要在一起，哇，这个人是被称为新教教皇。但这个人自己很谦卑，谦卑在哪里呢？他不是做出样子，他乃是去旅馆，不要跟让童工查一下里面没有人以后，他自己开始工作，不要有别人躲在里面。他知道人性里面的软弱，牧师也不例外，布道家也不例外。不要去试探说我是牧师，我是布道家，我可以跟姐妹单独在旅馆里面，不，不要试探神。这是个谦卑的人。但是你看那时候来看耶稣的人，哎，他也看看，顺便看看拉撒路啊，这个人是从死里复活的，这是证据。我对这类人我很欣赏，其实我就很像这类人。我那时候听到耶稣的道理，我也是想我也要知道科学的道理。我虽然没有要求说死里复活给我看一看，我没有这样的要求，但是我很想了解能够用科学证明福音的正确，神的存在等等，我很喜欢这个。但是慢慢慢慢这些年，虽然慕道邦我们还有护教，还会探讨跟科学的人，我也很同情我们学科学的人，非要证明。但是这群群众跟当年的那些多马很像的，他也要看看有点证据，这个人是死里复活的人，来看看，我想无可厚非。还有些犹太人，他看到他因着拉撒路回去信耶稣，有没有看见这很奇怪啊？因着拉撒路回去信耶稣，他是回去信的，不是当场就信。所以有些人他有这样的软弱，他需要一些证据，神也怜悯了。所以我们在慕道的中间有一些人，他需要经历一些很奇妙的事情，他才会相信。我们会众中间我常常很乐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听你们怎么认识主的。礼拜五的查经班，有的时候在慕道班，我很喜欢听弟兄姊妹怎么信耶稣的。那有些人的确经历到我们中间经历到一些很奇妙的事情，让他用理性没办法解释，没有神是不行的。包括我们中间很有学问的人，他都觉得这地方不是神真的做不到。当然我更希望你的信主中间能够不只是经历奇迹的事情，更重要是被光照，发现自己是罪人，无可救药，需要耶稣。因为如果你即使经历好像不能解释的那些奇迹的事情，如果不认罪悔改的话，其实你不需要救主，对不对？罪人才需要救主。我记得师母在福州医院里面传福音，就讲很简单的道理，病人需要医生，罪人需要耶稣。这个对比非常好，把那个很集中的来到医院的人，都是知道有病也需要医生的那样的一群人或者家属。但是我们来到耶稣面前，如果不承认是有罪的，其实你不需要来找耶稣的。这是群众，一群群众。还有敌对势力，祭司长，祭司长好多，大祭司只有一个。这些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就在马太26章里面，马可14章里面都提到，这两个地方都提到，这些人要存心要给耶稣一些陷阱，然后要来捕捉耶稣，最后要杀害耶稣。 但是这群人不但要杀耶稣，刚才讲过，他还要杀拿撒路，把活见证给他消除。你知道听说过消灭证据这样的事情吗？你知道有人杀人灭口吗？如果你做坏事的时候，不，有人做坏事被你看见的时候，其实你很危险的。那个人做的事情如果是死罪的话，又被你看见了，其实你是非常危险，你很可能被杀掉的，杀人灭口。其实我们在整个故事里面没有听到拿撒路讲一句话的，他不必灭口，但是就是这个死里复活的拿撒路在那里让这些人成为眼中钉。这个人要不除了他，不用说话就可以传扬耶稣了。哎呀，我就觉得为这些大祭司很可惜啊！你这么恶狠狠的要杀耶稣，甚至要杀拿撒路，说明耶稣从让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真实的，你为什么不去信他呢？而要把他除掉呢？我只能想到这些宗教的权贵，这些宗教的既得利益者，他已经良心里面、心灵里面已经黑暗了，他已经做了决定了，只要是见证耶稣了，都一起除掉。所以大家还记得在前面两章，第三章就是约翰第九章里面一个生来瞎子，后来他被主医治好以后，他的爸妈怎么说呢？他已经承认了，你去告诉他吧，你去问他吧，不要问我，他是从来生来瞎眼我知道了，但是他怎么好的，你去告诉，你问他吧。因为这些父母害怕，如果说是耶稣医治他的话，他可能会被赶出来的，害怕。这些祭司长、文士、宗教的权贵，其实他们已经决定了，这个只要你与耶稣认同，连耶稣一起杀，都跟你一起除掉，就拿撒路成为他们的眼中钉。我在想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来想想，我们很可能是哪一个人？我们自己是哪一位呢？前几天去度假，去看诺亚方舟跟创造博物馆，在俄亥俄州，在边界上的 Kentucky 那里。回家路上就会经历一个 rest area， 大家知道开车 开长途都会有 rest area。一到那里，我最感兴趣的一件事情，除了厕所以外，到 rest area 我就看一个大地图 ，You are here。你们有没有看到？开长途来都点着。那个我这个人从小时候就喜欢地图，不太喜欢旅游，很喜欢地图，很奇怪。但是我就很喜欢定位我自己在哪里。哎，开车来 ，You are here， 很大一个标签，从箭头一指，哎呀，我们在这儿没有多久了就到了。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多半休息区里面呢，不会问你 Where are you， 不会问你在哪里，他会告诉你在哪里。但是读完这个故事，故事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在哪里。圣灵来帮助问我们自己，我们在哪里？我们会不会像那个虚伪的犹大，其实贪财还做出哎呀很有爱心的样子？或者我们贪爱其他东西，不一定钱财，贪爱名声，很喜欢站在台前服侍，希望自己被人认可，然后却以侍奉的名义，或者像亚拿尼亚、撒菲拉那样，他没有那样的爱心，他却做出那种爱心的样子。我们很可能像犹大，只认识耶稣是个存在过的人，一个义人，像那些自由派的人一样，把耶稣当作榜样，却没有真正为他救赎的大功从内心来称谢他。所以犹大不只是贪财，我们觉得哎呀，我们不可能是犹大了。但是犹大的虚伪，犹大表面上做了说的话跟里面实质的状态非常不一样的。教会里面、教堂里面的人被人说虚伪，很多时候是非常准确的。我给大家以前讲过，我去 Grand Rapids 大基督城，有一次去那里，那边书很多。我很喜欢基督教书店，去那里问，我就在加油站那边走丢了，我就问一个人，请问这里有没有基督教的出版社？那个妇人破口大骂，我不知道这些虚伪的人在哪里。哎呀，我吓一跳，赶紧跑。我问基督教的 Christian Presses 在哪里，他说 I don't know where are the hypocrites。 我只是问一个出版社，基督教出版社在哪里，怎么他回答不知道虚伪的人在哪里？ 哎呀，我那天才知道这个人在教会里面受害不浅啊。他一定，我没怪他啊，他一定是受什么牧师长老啊那些很以为很敬虔的人伤害的，很可能，我猜测了。虚伪的人，真的，我离开那里的时候，没有也不顾了出版社在哪里，我在想，哇，教会里面某些人在外面世界的形象里面是很虚伪的。我们每周有两次查经，至少有的时候人还参加祷告，我们还有一些是一些做一些额外的一些公益的活动，还有宣教。然后我们每周受至少两次的道德教训，去活得跟世人区别不大，甚至更糟糕。我们也有可能也是有的，我们也没有可能像那些祭司长呢？你觉得我们没有宗教地位，我们怎么可能成为祭司长呢？但是当别人生命成为见证的时候，你在那里嫉妒，或者是你里面没有跟主关联的实质，很想这个信仰好像不要在这里传播，很可能有这样的人，可能盼望在我们中间，希望没有或者不多。有一些人把十字架一个一个拔掉，有一些人在那里恨不得教会关门，这样的人就是十字架的仇敌。这些人我们很容易认出来，你也不太容易上他的当。但是还有一些人，保罗说是十字架的仇敌，这些人他不是念天上的事，在腓立比书里面讲，他专以地上的为念，他说这些人只顾自己的肚腹，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些是十字架的仇敌的。他可能也做一些信仰的事情，但是其实内心骨髓里面是厌烦十字架的，他是十字架的仇敌。我们希望我们不要落到这个地方，但是我们也要看有些人，我们希望像某些一起预备耶稣的，还有马大那样的，我们来服侍。马大这地方是我们的榜样，弟兄姊妹，不要一想到马大就想到他抱怨。马大是服侍的一群人，他可能在这个故事里面不如玛利亚，或者在其他的故事里面不如玛利亚专心听到，这里玛利亚高摩，但是马大还是服侍耶稣的人，只是我们不要学他忙碌厌烦去抱怨而已。主在这里，我们愿意服侍你。马大、玛利亚爱耶稣，我们可以理解他的弟弟被耶稣拯救，从死里复活。我想耶稣来到这里，本来耶稣就是他们家的朋友。耶稣很孤独在世上，但是很感谢神，世上在他地上的年日还有人这样的爱耶稣。玛利亚以前，这位马大过去他的对耶稣的观念有些问题，他认为末世的时候弥赛亚会复活，他有能力使人复活，但是今天好像不太可能。但是耶稣告诉他，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所以耶稣给他非常清楚的教导，耶稣借着他弟弟的死里复活，他知道这位耶稣有大能爱他，他也诚心的来服侍耶稣。我想今天我们的焦点是要集中在玛利亚身上。玛利亚她以前就是一个倾心坐在主脚前听到的人，因此受到主的称许，在约翰十一章里面，她不但听到，她也因着她的兄弟被主拯救，她心里也是格外的爱耶稣，她不惜代价的来奉献来侍奉主，她将她最宝贵的一年薪水的玉瓶里面的香膏打破奉献给耶稣。虽然细节上有时候从头，有些人在头高摩，有时候脚高摩，但是耶稣说高摩他的身，高摩全身。卡森教授认为这个是不是必然的矛盾，他是一个愿意付代价来奉献的人。在教堂里面我很少讲奉献，因为你们已经很有爱心也很热心的奉献，但是这地方讲的奉献不是金钱的奉献，是一个心灵的奉献。这个很贵的一个真纳达香膏的奉献，是代表内心对主全然的委身，全然的爱表达出来的。打破香膏的时候，屋里就满了香气，他的生命就传递到周围。我不希望好像你们认为我这地方是灵异解经的，但是这位玛利亚借着香膏打破来表达他对主人里面的尊崇，对里面的奉献， 它是一个心灵的奉献，蒙主的悦纳。大家知道耶稣的奉献观跟许多人不一样的，耶稣不是看你钱奉献多少了。大家还记得一个例子，耶稣有一天坐在那里看别人奉献，我们一般不好意思看别人奉献，耶稣看着别人奉献，有人奉献哗哗哗哗哗很响，可能像孔乙己一样哗哗哗哗哗很响，大家说哦，这人声音很久，特别铜板的声音很久，那一定奉献很多。但有一个寡妇，大家知道两个铜板很可能轻轻的不好意思的丢过去走开了，耶稣马上就教导这群人，这个寡妇奉献的比你们众人都多，因为她把养生的全部奉献了。耶稣其实是看他的心灵，有人这样说也是接近的，他说耶稣看百分数不是看绝对数，有点道理。如果你有年薪十万的话，奉献一百块钱大概可能是百分数太低了，如果有人只有年薪三万奉献一千块钱，耶稣看来这个 percentage 比较高，但是我想这是只是一个估算，但是耶稣看的是心灵。保罗也教导我们，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玛利亚是我们的榜样，在这里她因着对主的爱，她用这样的一种不惜代价被人嫌弃，甚至家里很可能会认为这个太可惜了，家里人不知道怎么讲，门徒在那里就厌烦她，特别犹大在那里，她甚至需要勇气来这样做的。但是这位玛利亚就是我们的榜样。什么样的人，爱主的人有什么样的特质呢？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聚会处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我非常感恩，因为他们常常提到的，不但在口头上，也是他们生命里面，他说看到某一个人追求热心的时候，他们说这位弟兄姊妹很爱主，那位弟兄姊妹很爱主，他们都是用爱主来看看这个人是这个样子。我们最多说到热心，说到这个人很能干，但是他们说爱主。爱主的人特质有什么呢？在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彼得讲到那时候受到逼迫，彼得前书是对那些逼迫的教会写的，然后受患难逼迫中间，彼得要他们要有喜乐，这怎么可能呢？爱主的人他在患难中间仍然会有喜乐。彼得前书第一章的八节里面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因着爱他蛮有荣光，信他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也因着信他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一个爱神的人，他会有患难，会有艰难，会有苦楚，但是他是一个喜乐的人，是一个有盼望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人，一个姐妹哈，如果平时很忧愁，突然间有一段时间很开心，你会认为有什么事情？单身的姐妹啊，猜一猜啊，大声一点，好像不太啊，喜事哈，喜事太笼统。我听到一个美国人看到一个女孩子平时都忧愁的样子，有一段时间特别喜乐，不是一天，有一段时间很喜乐，一天可能中彩的是吧，那有一段时间很喜乐，他说 She is in love,他爱上人了，或者被人爱了。在爱里面的人是有喜乐了，可能每天还是很繁琐的事情很多，上班做还有很多责任，也是很繁琐的，跟我们都一样，但是他里面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喜乐啊，这个人可能被人爱了，或者他爱上人了，压不住了。我也就有这段时间，以前我住在这地方，离这里三分钟的地方，哇，那段时间特别喜乐，喜乐到什么地步呢？晚上去打电话，蚊子好多，我就在电话亭上，那时候塞一点钱进去，打到一会儿就断掉，哇，都忘记，回来的时候才知道身上包很多啊，被蚊子咬了。我跟我的女朋友打电话，就是现在的师母，我就一个女朋友啊，就是一个，我就一恋爱一次。那时候你真的觉得外面你还是一个神学生，还有很多的功课，很多的压力，经济上的辛苦，但是要跟女朋友打电话的时候，哎呦，那很开心，只是加油站的人不知道我很开心而已，蚊子知道了，叮的时候没反应了，他叮别人都会被打，叮我不打了，蛮有荣光的大喜乐，那是在爱中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去看周围的人是不是在爱中哈， 你就看看，如果你自己在患难辛苦里面想到耶稣这样的爱你，事实上好像没多少人爱你了，但是想到耶稣爱你，你就大喜乐。有个年轻的姐妹，她生命非常蛮有恩典，非常就是有荣光了，别人就开始思想这个人有什么秘诀这么喜乐，生命这么优美，耶稣的形象。有一天发现他有个秘诀，小小的盒子里面放了一节经文，彼得前书一章八节，那里面非常简单说，你们虽然没见过他，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这个姐妹没有见过耶稣，但是因为她爱耶稣，就是她的秘诀，她的生命非常吸引人，别人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感谢神，她不只是不是在地上找到男朋友了，她是爱上耶稣了。爱耶稣的人还有一个特征，圣经上说他会遵从他的命令，在约翰一书里面到处都在吩咐爱主的人必定要遵从他的命令，约翰一书整个是这样的信息。约翰一书里面讲到主是爱我们，神是爱，他爱我们，但是爱主的人也必定顺从他。这个爱就超越了我们今天跟世界上讲的爱不一样的，今天你讲到一个爱一个人，你不会说你顺服他就是爱他，但是那地方更像孩子爱子敬爱自己的父母，你就顺从他的诫命，你应爱他。有个儿子到青春期的时候，他个性非常不好，他在 school 在外面到处出问题，但是他非常听妈妈的话，因为他爸爸早年过世，他知道妈妈含辛茹苦把他带大，所以他虽然青春期自己发作，情绪也很乱，搞不清楚怎么跟人相处，但是一看到就是容不得妈妈伤心，妈妈说什么就听，这样的一种爱，这样的一种顺从，是因着里面对妈妈的爱产生的。我相信他顺从他妈妈的时候是很甜美的，不是不得已的。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读到主的诫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因为爱他里面，哦主啊感谢你，你这样的吩咐我。还有在约翰十四章里面，耶稣也吩咐多次说，爱他的人也服侍他，爱他的人也服侍他，不但遵从他的命令，也愿意服侍他，就像我们看见这里马大一样，是个例子，他服侍耶稣。所以当我们能够想到爱主的人，我们不服侍主，心里很爱主不服侍主的人是不可能的。你有没有见过谈恋爱的人，特别男生，这个在恋爱中间他很爱他女朋友，他不去帮他的忙，不去做他高兴的事情吗？没有吧，他一定想方设法，那时候情商特别高。我听过这样的人姐妹讲过，他说我们恋爱就是因为那时候女的智商特别低，男的情商特别高，所以我们就恋爱成了。这说出一部分真理，那起码那时候情商高的人就是到处想他希望什么。爱耶稣的人他不是情商高，他是灵商特别高，他知道服侍耶稣。爱耶稣的人还会爱主所爱，恨无所所恨，恶主所恶。爱耶稣就爱耶稣是爱什么事情，耶稣爱那些人听到福音，你就会去寻找迷羊，你就理解基督的心肠。耶稣基督走遍村庄，各个村庄去传福音，他看见人不认识他的时候，不认识神的人，就像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怜悯他们。爱耶稣的人也会有耶稣一样的心肠，他看人跟我们看人就不太一样了。我给大家讲过我的老乡，我跟他出去，他看到的到处都是生意的机会，我看了什么都没有，他 看到处都可以干，盖中餐馆。我看完了回来，我只知道帮他翻译的那天回来了，我什么都看不到。但是盼望有一天我跟他再出去的时候，我看见到处都可以盖教堂，他也都看不见，当然希望他也能看见。我们能够看见人需要福音，需要耶稣，那里面是主的心肠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悟主所悟的，主洁净圣殿，看见圣殿里面变成买卖的地方，耶稣非常的愤怒。爱主的人他不会喜欢这样的事情，不喜欢教会世俗化，不喜欢罪恶在教会里面蔓延，要洁净圣殿是耶稣所要做的事情，爱他的人也愿意这样做，虽然需要更大的勇气。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是在哪里， 但是我们很深深的盼望，无论你在服侍主，你奉献，你做事，都是因为爱耶稣的缘故，都因为你内心因着爱主，被他爱的激励，你做哪怕小小剪个纸条起来，为了他的名，因着爱他。曾经有一个牧师，他这个牧师也拿了很高的学位，他的会众里面有一个人是非常理性的，哎呀，这哲学啊，这科学懂很多，这牧师对他没什么办法。有一天这个人信主了，哇，牧师很高兴啊，一定很高兴。就像昨天晚上有一个姐妹告诉我，牧师，这杨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让你很高兴的。他家人中间亲戚里面有人对原来对福音很敌胆，现在很有兴趣了，当然他高兴，我更高兴。然后这个牧师一看见他信主，就去问他，请问我是哪一篇信息感动你了？做牧师的人有这试探，你们没有？你们哪个人信主了，我就想是不是哪一篇信息感动你了，特别是那大脑袋哈，很聪明的人在那里啊，辩论辩论都没办法，朱一轩老师都被他给征服了。哎，哪一天信主了耶稣，这位就靠近，你怎么信耶稣了？这个牧师就问他，这个牧师真说出来，我是哪一篇信息你听到以后信耶稣了。这个牧师还有这样的哈，结果这个人真的，这个人也不给面子哈，他也不恭维，也不很诚实的告诉他。他说：“其实不是的，牧师，不是因为你讲哪一篇信息，是因为教会里面有一个老妇人，穷苦的妇人。有一天他走到外面的时候，他小跌一下，我就过去扶他。我扶他的时候，他就眼睛看着我，很甜美的眼神看着我的老人家。他说：‘你爱我的救主吗？他是我的一切。’他说我回去以后一直想好久这句话。”你爱我的救主吗？他在我心里是我的一切。他回去想了很久很久，后来他接受了主，他悔改了，他很刚硬，他自己悔改了。悔改以后他说，牧师，现在耶稣也是我的一切了。所以那些真正的因为爱神的人，他会影响到周围的人，像玛利亚的香膏一样，他会香气会满了那个屋。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无论侍奉我们赞美敬拜看孩子，没人地方，没人看见的地方，我们都因着爱耶稣来服侍他。特别是爱主的人，还有一个特征是他做的都是默默的，别人看不见的。但是我恰巧他们被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人奉献的恩赐，就前不久杨牧师给我们做恩赐测验，我这里还有五份，一会儿也可以做。奉献恩赐是杨牧师说过很难测出来，奉献恩赐不是指钱奉献多的人而已，他是一个真心因着爱主，他奉献的时候还是隐藏的。只是我因为特殊原因做牧师，我刚好知道。但是这些我们中间有奉献的人，他因着爱主，他奉献的时候很喜乐的，不是这种奉献很辛苦，他是捐得乐意的，很高兴的，那是有奉献恩赐，而且还不愿意让人知道。我感谢神，我们中间有，我刚好知道。结束的时候，我想到一个英国的一个老人家的故事启发我。他说有一天，这位英国的老农到伦敦去，他第一次到伦敦，到博物馆里面看见巨大的耶稣的塑像在那里，耶稣被害挂在十字架上。这位爱主的老人家看着耶稣的十字架挂在十字架上，他看了伫立在那里，心生感动，自己就流下眼泪。他也顾不了周围很多的游客在那里，他就说：“耶稣啊，我尊崇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在那里，然后边上有好多人看见了，也受感动。其中有四个人就过去，就围着他说：“弟兄，我们也爱他。”所以就在耶稣的塑像面前，他们几个人五个人在那里敬拜。他们一起所爱的基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在历史历代的圣徒中间，主啊，拣选呼召许多爱你的人。主啊，我们蒙你爱，蒙你救赎。主啊，你的大爱不断显明在我们面前。主啊，在这受难节即将临近的时候，我们用各样的方式来预备，来纪念你。但是求主，你今天借着玛利亚的榜样来帮助我们看见那诚心爱你的人所表达对你的爱。 主啊，愿你常常将你的十字架活化在我们跟前，让我们知道你为我们所献上的。主啊，你为我们将命倾倒，主啊，你为我们受创伤、受羞辱、受鞭打。主啊，这份大爱竟然临到我们这些刚硬便利的人。主啊，愿主你自己常常将你的十字架的大爱内化在我们的心里。主啊，当我们思念你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从内心因着你的爱的激励，我们去服侍你；因爱的激励，我们去见证你；因爱的激励，我们彼此相爱，好让你的心得到满足。愿主在这里兴起一群爱主的人。我们感谢你，你带领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在这里一起敬拜，一起侍奉，我们一起学习来爱你。奉耶稣名求。